如果终有一日，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。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，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。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Patreon 转数快缴交。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歇斯底里，在间微利，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。请支持 My Radio。 当权者本是年轻人为寇仇，何以一块金牌令其前具后功？2021年7月27日，癫狗编辑室，梁锦祥。花剑男子个人赛选手张家朗7月26日晚上为香港夺得东京奥运金牌，全城轰动。走到商场观看比赛为张家朗打气的市民未必明白花剑、重剑、配剑之间的分别。但是这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赢，是夺取冠军。早前欧国杯赛事，英格兰打出了半世纪以来最佳的成绩，但是因为十二码而饮恨，屈居亚军。英国人连庆祝的心情都失去。香港这两年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尽是不如人意，郁闷气氛笼罩全城，难得有一块奥运金牌重燃港人斗志。1997年6月出世，今年24岁的张家朗赛后跟香港人讲些什么呢？他说之前一直打得不是几好，高低起伏大，到后来想下再褪都不是办法，于是就上前打一打，抢回个主动，一直都好 work。 大家要坚持，不要敢放弃，缩在后面，再褪下去都不是办法，要上前打好每一剑。以剑喻之，香港人今日听来这一番说话，感受应该是特别深刻。没有年轻人，哪有优秀运动员？教育局的统计显示，截至去年10月，中小学一年流失了15400名学生，流失问题开始扩散到小学，小学三年来首次出现净流失，跌幅是 1.6%， 中学流失率就扩大到 2.84%， 这些流失的学生应该都是移民啦。究竟有几多将来会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呢？这两年大量年轻人因为参与社会运动而相继入狱，他们当中又有几多是体育健将呢？美心集团的太子女伍淑清说，香港年轻人被洗脑，要放弃他们。稍为有理智的人都知道，放弃年轻人就等于放弃一个社会的将来。当权者放弃年轻人，其实不只是放弃，甚至是追杀。但年轻人就没有放弃自己。当年轻人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的时候，当权者又厚着面皮走过来黐金腔。贵为国家领导人的那位政协副主席，即是经常在 Facebook 打飞机的689，2014年10月25日曾经讲过，宗教界、体育界没有经济贡献。昨日他竟然不知羞耻地在 Facebook 度发 post， 热烈祝贺张家朗为香港取得历史性第二面金牌。既然都话没有经济贡献，咁有咩好祝贺呢？仲有721元朗白衣恐袭事件主角之一嘅何耀君瑶一样走嚟抽水。他说中国香港第一金认真巴闭，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，张家朗为中国香港赢了第一面金牌。不知就里的人看了还以为香港国安法和张家朗夺取金牌有因果关系，抽水抽到这么核突，其他的政棍亦都只能自叹不如了。最需要黐金腔的当然是现任的特区首长啦。 政府高官平时对体育活动有几重视，香港市民是心里有数。嗱，琴日傍晚，当张家朗坐银望金嘅时候，777突然叫市民放下手上嘅工作，一齐观看电视直播男子个人花剑决赛。喺商场观看其他奥运比赛嘅市民，见到中国乒乓球队输俾日本队，无缘夺取金牌，竟然全场喝彩。唔知777有啲咩感想呢？至于另外一位家朗，羽毛球一哥伍家朗，因为球衣问题被民建联小政棍追击一事，777就视而不见。佢恭维张家朗夺金嘅时候咁样讲，在比赛中冷静沉着，在逆境中展现个人斗志。被小政棍追击嘅伍家朗，何尝唔系冷静沉着回应，展现出个人嘅斗志？但系点解又得唔到777嘅赞许呢？对于呢一面金牌，市民同当权者嘅自然反应系大异其趣。喺观塘 APM 商场观战嘅市民，当颁奖典礼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嘅时候，系报以热烈喝声，并且以 We are Hong Kong 嘅英文口号盖过音乐。一块奥运金牌嘅社会效果，竟然系展现香港人嘅身份自觉。多谢各位收睇同埋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《癫狗日报》，多谢大家。